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上的7:30，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今天是2021年8月4号星期三，机动车尾号3和8限行。首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北京提升进京管控等级，铁路民航纷纷推出免费退票措施。 京城京市为遏制疫情，北京城管部门加强全市3类场所防疫检查。 海淀发布最新疫情防控措施，倡导远程和居家办公。 国内方面，全国多地出现散发疫情，为您梳理各地最新的防疫动态。 江苏扬州警方以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立案侦查1号确诊病例毛某宁。 今天的家叙家议时段呢，请听录音述评，拖一把不能撒把，捡一捡为了更多。 8点钟开始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将关注到世卫组织表示，多数成员国认为应停止将新冠病毒溯源政治化。 财经资讯，奈雪的茶上市满月遭遇卫生危机，股价大跌，市值一天蒸发20亿港元。 前沿科技，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移动物联网，国内连接数已达12.94亿户。 旅游文化资讯，北京疫情防控从严从紧，京郊多处民宿要求出示行程码。 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李瑞孙畅带您关注昨夜今晨重要新闻。接下来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皆是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进入今日头条，我们来关注一下疫情方面啊。近期呢，全国多地出现了散发疫情，那北京呢也提升了进京管控等级，严控中高风险地区人员进京，如何从严管控也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 昨天北京市召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230场新闻发布会，北京市政府新闻办主任、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建表示，全市各部门要知密知牢，守住防控网，从严从紧做好进出京管理的各项规定，非必须不出境，非必要不出京。 徐和建介绍说，目前呢，全国有4个高风险地区，分别是云南省德宏州、江苏省南京市、扬州市以及河南省郑州市。中风险地区有120个，涉及到10个省份。北京市疫情防控压力持续在增大。 徐和建介绍，全市要扎紧篱笆，不惜代价严防死守，强化进京通道管控，铁路和民航公路检查站严格查验，做好来京就诊人员筛查，落实防疫措施。 那么在发布会上呢，国铁北京局疫情防控办客运组主任崔威介绍说，铁路部门决定暂停全国23个城市发往北京的列车。 对郑州、南京、扬州、沈阳、大连、淮安、宿迁、厦门、商丘、黄冈、荆州、长沙、株洲、湘潭、张家界、益阳、湘西州、海口、成都、泸州、绵阳、宜宾、德宏州共23个地区车站出发的旅客，采取限制进京防控措施，暂停发售到达北京地区车站的车票。 为了配合各地的疫情防控要求，国铁集团推出了免费退票措施。从昨天起呢，旅客在车站、12306网站等各渠道办理8月4号0点前已购买各次列车有效车票，退票的时候都不收取退票的手续费，购买铁路乘客意外险的也一同办理。 那么就车站本身而言，崔巍介绍，目前管辖范围内车站的公共区域及重点部位的消毒都提升了等级和频次，定期呢会对站区环境进行采样监测， 要求站车单位认真落实对委外公司的防控管理责任，明确在作业过程中的主体责任，重点盯控站车保洁、安检、行装等委外单位作业及人员管理，对个人防护、疫苗接种、保洁消毒、垃圾清运等环节细化管理措施，杜绝交叉作业，实施全方位管控。 而在民航领域，徐和建表示，要以最快的速度、最严格的措施、最果断的行动进行防控，全面升级首都国际机场、大兴国际机场防控措施。 昨天晚上，民航局再次发布通知，明确旅客在今天零点以前已购买的，乘机日期在8月4号到8月31号之间的国内机票，从今天零点起到航班起飞前都可以免费退票，航空公司及其航空销售代理人不得收取费用。 关于民航领域的防疫呢，民航局昨天举办新闻发布会，介绍说，禄口机场之所以出现聚集性疫情，主要原因在于对疫情防控工作严峻性、复杂性和长期性认识不足，日常管理松懈，在日常航班运行保障过程中，没有严格落实地方政府和民航疫情防控规定和要求。 那么对于下一步的安排，民航局将会细化机场一线工作人员封闭管理措施，加密民航服务保障各类人员核酸检测的频次，调整优化机组人员入境隔离和健康监测措施，根据不同工种作业特点，强化员工的劳动保护。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好，7:37进入今天的京城京市。当前呢，北京疫情形势严峻复杂，防控的压力持续增大。根据北京日报消息，从7月29号起，城管执法部门启动对全市的商业楼宇、商场和餐馆三类场所重点单位的新一轮次强化检查，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督促相关单位及时整改到位。 据统计，从7月29号到现在，全市城管执法部门已检查三类场所重点单位8618次，主动发现并督促整改问题隐患676起，执法公示问题单位71家次，并及时督促问题整改到位。 下一步，城管执法部门呢将会靠前执法，持续发力，对三类场所重点单位开展分波次拉网式检查执法。对发现的问题，城管执法部门将会第一时间纠正处置，对防护措施落实不到位、私方责任不落实等严重问题，坚决予以执法公示，督促落实整改，消除疫情隐患。 我们再来具体说一下海淀方面啊，前天海淀区报告了一例境外关联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那么从昨天起呢，海淀区采取最新的疫情防控措施，办公楼宇倡导采取远程和居家办公。 海淀区的其他疫情防控措施呢，还有旅游景区按60%限流开放，推进预约常态化，广大居民尽量减少出行，不到人流密集场所等，婚丧嫁娶一律从简，各单位要尽量减少商业演出、会议、培训等等聚集性的活动，加强复工复产场所重点人员、重点场所、重点物品的管控。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记者昨天从京津冀三地人大常委会联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期三地人大常委会会议分别表决通过了授权政府为保障冬奥会筹办工作规定临时性行政措施的决定，并提出在冬奥会筹办举办期间以及延后期限内，可在环境保护、公共安全、公共卫生、道路交通等方面规定临时性行政措施并组织实施。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青表示，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举办期间，处于我国北方地区冬春季节，又恰逢新春佳节，正是空气重污染天气频发的时候，保障赛会期间空气质量的难度比较大。同时，新冠肺炎疫情在国际范围内还远没有结束，各国各地区参赛人员入境参加赛事活动，在疫情防控、公共安全、道路交通等方面存在更多的不确定性。 对赛会举办地的服务保障工作提出了更大挑战。这次三地协同行动，运用立法的方式，为向世界奉献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奥运会提供了法治保障。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交通领域。最近啊，这个开车的朋友需要注意一下，一定要礼让斑马线了。记者昨天从北京交管部门了解到，为了加强路口交通秩序的管理，近期呢，交管部门以礼让斑马线为切入点，在开展现场执法的同时，公布一批新增设的交通技术监控设备点位。其中217处路口的电子警察升级增加了一项功能，就是可以记录机动车遇到行人通过人行横道但没有停车让行的交通违法行为。 其实行车礼让斑马线呢，既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明确规定，又是公民个人素质的彰显。这次新增设的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收集的违法行为记录资料，经过审核无误之后，录入道路交通违法信息管理系统。对机动车不礼让行人的交通违法，交管部门将会对违法的行为人依法处以200元罚款，记3分。 用新闻叫醒耳朵，用思想感知世界，这里是主播在线，欢迎继续收听。 好，国内方面，我们先来扫描一组国内疫情防控资讯。江苏省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透露说，江苏暂停进出南京、扬州所有道路客运班线和旅游包车业务，关闭所有道路客运站，途经南京、扬州的道路客运班线、旅游包车不得上下客，全面暂停进出南京、扬州的出租汽车、网约车业务。 郑州方面，从昨天起呢，郑州市二七区京广路街道调整为高风险地区，另有二七区长江路街道等6个风险地区调整为中风险地区。中高风险地区实行封闭管理，限制人员流动，最大限度严防疫情风险传播。同时呢，郑州市扩大了封控区的范围，调整之后，封控区范围约为28平方公里，封控区全体人员只进不出，严禁聚集。封控的第一、第四、第七天分别进行一次全员核酸检测。 那在武汉方面呢，在出现了江苏淮安旅游团关联病例之后，湖北省武汉市启动了全市的全员核酸检测，全面筛查核酸阳性和无症状感染者，以有效阻断可能的传染源，消除隐患。 江苏省扬州市公安局涵江分局昨天通报，对扬州此轮疫情一号确诊病例毛某宁，女，64岁，以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立案侦查。 公安部门通报说，经初步调查，7月21号上午，毛某宁擅自离开已采取封控管控措施的南京居住地来扬州。7月21号到27号期间，毛某宁没有按照涵江区相关要求，主动向社区报告南京旅居史，还频繁活动于南京、扬州市区多处人员高度密集的饭店、商店、诊所、棋牌室、农贸市场等，致使新冠肺炎疫情在扬州市区扩散蔓延，造成极其严重后果。 扬州警方还介绍，毛某宁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相关规定，没有按防控措施要求向所在社区报告，隐瞒行程，在公安机关第一时间对其调查时，还拒绝说出在扬州的行程，拒绝执行疾控机构的预防控制措施。7月29号，因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警方决定对毛某宁立案侦查，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之中。 那么关于疫情防控，再来关注一下教育领域。教育部紧急发布通知，严格落实日报告、零报告，及早谋划秋季开学。教育部网站昨天消息，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8月2号教育部再次印发紧急通知，部署进一步加强暑期教育系统的疫情防控工作。 通知要求各地的教育部门和高校要确保师生安全防护指导到位，严格遵守疫情防控的有关规定，自觉履行社会责任，注意安全，少旅行，少聚集，不参加大型聚集性活动，不前往国内中高风险地区，加强家校协同防疫，强化共同责任。 通知还要求各地教育部门和高校要进一步完善应急工作预案，严格控制组织开展大型活动，提高政治站位，确保暑期疫情防控领导体制、应急机制、指挥体系正常运行，严格落实暑期值班值守和日报告、零报告制度，组织织密织牢暑期教育系统的疫情防控网。

但是同时基于分数，我们还有更多元化的综合评价的依据和标准，鼓励他，刺激他去参加社会活动、志愿活动、学科的科研活动，而这些在实际上在录取过程中也会作为参考依据，帮助大学去挑选人才。而且这种变化现在刚刚开始，我想随着我们整个考试和选拔这种体制的不断深入改革，这种评价的依据和标准，学校选拔人才的时候会成为更重要的依据之一了。 一系列政策的实施关乎国治民安，落到教育实际上就是在回答钱学森之问，在假期中能够走入社会，在成长的全过程中培养独立思考的主动性，需要的是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多方形成合力，最终才能减掉不必要的焦虑，增加强国有我的信心。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好，进入天气资讯，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黄树荫。黄工，早上好。 早上好，主持人。 哎，黄工，最近好像都是这个夜里小雨黎明停哈，这样的一个走势，今天天气怎么样呢？ 啊，今天天气还不错呢。昨天咱们夜间呢是大部分地区出现了阵雨天气，全是平均降水量呢1.9毫米，也就是个小雨量级。 嗯， 但是呢分布不均，最大降水量出现在曾家磨，达到了28.7毫米。目前呢咱们本市啊也没有这个降雨，但是这个路面呢还有些湿滑，有些地方呢还有积水。那么咱们开车的朋友啊还是要保持好这个安全距离。今天白天呢应该天气还是不错的，应该是多云渐晴的天气，最高气温呢31度左右，空气湿度呢比较大，所以闷热感比较强。所以说啊，今天的天气啊，对交通出行啊、户外活动呢，没有太大的影响，主要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今天夜间啊是逐渐转为阴天，风力呢不大，最低气温呢24度左右。半夜前后开始吧，到明天早上的6-7点钟，在北部和东部地区会有雷阵雨和阵雨天气。所以说，夜间需要出行的朋友，特别是经过咱们北部还东部地区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范。那么本周未来几天的天气啊，明天周四到周日呢基本上都是晴天或者晴间多云天气，没有明显降雨，大部分时间呢应该说光照还是比较好的，最高气温呢是31度到33度，最低气温呢是20-30度。由于空气湿度大，天气啊还是有明显的闷热感，所以啊本周未来几天出行和户外活动遮阳防晒、防暑降温是咱们防护的重点。 嗯， 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嗯，好，黄工，也就是明天上午这个降水也就结束了哈，是一个短时的一个持续的过程。 对，今天后半夜吧，主要在后半夜，明天早上6-7点钟呢都结束了，跟今天早上差不多，路面可能还是有湿滑。 嗯，好，非常感谢您的详细介绍，再见。 好的，再见。 好，感谢黄工啊给我们带来的详尽介绍。接下来呢，我们再带您具体关注一下今天的预报。今天早晨到白天阴，东部有阵雨转多云，午后山区有雷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 今天夜间多云转阴，西部、北部、东部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低层偏南风和弱气压场的控制，扩散条件比较一般，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到3级。 再来看看登山气象指数，由于地质灾害呢具有滞后性，所以目前登山气象指数为5，不适宜登山。 洗车指数，今明两天啊京城西部北部多雷阵雨的天气，所以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好，接下来呢是一小段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主播在线第二时段的精彩节目，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你碎碎念什么呢？ 用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在多点购物，满30元立减9到20元呢，每月一次，多点 APP 和门店都能参加，优惠多一点。 详询中国银行95566。 我最擅长把美食的秘密传播到更远的角落， 让更多懂你的人品味你的好，喜欢你的美，分享你的快乐。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们致力于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广告招商，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 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 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点半，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晨的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您会听到国际方面。今天凌晨，一名美国警察在五角大楼附近遭枪击身亡。 世卫组织表示，多数成员国认为应停止将新冠病毒溯源政治化。 财经资讯，奈雪的茶上市满月遭遇卫生危机，股价大跌，市值一天蒸发20亿港元。 前沿科技，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移动物联网，国内连接数已达12.94亿户。 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北京疫情防控从严从紧，京郊多处民宿要求出示京城码。 国家大剧院大地天籁开启夏日好音乐，31位民族艺术传承人秀绝技。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接下来李瑞和孙畅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一起进入国际视线。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好，进入国际视线，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凌晨的一个突发事件。当地时间3号，美国五角大楼外的一个通勤公交站发生了枪击事件，已造成一名警察死亡，多人受伤，嫌犯被击毙。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正在领导事件的调查工作，作案人的动机目前还不明朗。 嗯，报道是这样说的，三号早些时候，五角大楼外的一个华盛顿通勤公交站发生枪击事件，事发地为一个公交站台，是五角大楼每日数千人上下班的主要通道。五角大楼警察局长伍德罗·库斯此前曾经确认有多人在事件当中受伤。 根据最新的消息显示，两名执法人士告诉美国广播公司，一名五角大楼警察在这次袭击当中被刺伤，后来证实死亡。执法部门消息人士也表示说，嫌疑人在这起事件当中被击毙。 根据当地媒体早前的报道说，事件发生之后呢，五角大楼进入了封锁状态，有直升机前往现场运送伤员。现场封锁在大约12点15分左右解除，不过呢，事发的公交车站仍没有重开。还有报道说，枪击发生的时候，有人听到至少10多声枪响。 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表示，五角大楼发生枪击事件时，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当时位于白宫，不过现在他已经返回国防部工作。目前的 FBI 正在领导事件的调查工作，作案人的动机尚不明确。 嗯，还是美国方面，还是跟警察有关系。美国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警察局2号表示，近日呢，又有2名参与应对国会大厦骚乱的警察自杀。至此，因为这一事件自杀的警察已经增加到4人。 据新华社的报道，国会骚乱事件发生不久，就有2名参与应对骚乱的警察自杀，他们分别供职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警察局和国会警察局。 回顾一下这起事件。 今年1月6号，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冲击国会，上述四名警察都在国会大厦外值守应对骚乱。当时一些示威者闯入国会大厦，与警方发生冲突，导致参众两院认证拜登当选总统的联席会议中断，四名示威者当场死亡，一名警察次日因重伤不治死亡。此外呢，超过100名警察受伤，500多人因关联暴力冲击国会事件受到指控。 好，国际事件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全球抗疫方面的消息。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执行主任麦克瑞安日前表示，世卫组织大多数成员国已经达成广泛一致，认为在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上应该停止将这一进程政治化，只有这样溯源工作才能拥有一个良好的基础。 瑞安说，我认为大部分成员国包括中国都在积极考虑我们下一步需要做些什么来推动病毒溯源研究过程。他对中国在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上的表现予以积极评价。 瑞安在发言当中强调，溯源工作下一步进程应该继续遵循科学指引，世卫组织期待国际社会在这一进程当中给予合作支持，期待这项工作在世界各地能够继续进行。 此前，瑞安曾在世卫组织疫情发布会上多次表示，在中国的新冠病毒溯源研究是由非常敬业、非常勇敢、非常有耐心的一群国际科学家完成的，其研究报告质量很高，理应成为进一步溯源工作基础。 那么针对一些西方媒体大肆炒作新冠病毒实验室泄露论，曾参与指导武汉病毒研究所 P4 实验室建设和认证的法国专家格拉斯站了出来，他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对实验室泄露论予以驳斥。 格拉斯曾受聘为法国驻华大使技术专家，参与协调执行2004年中法关于新发传染病的合作协议。2012到2017年间，他每个月都去武汉的病毒实验室一到两次。他说，武汉 P4 实验室在法中密切合作下建造，我对其安全性毫不怀疑。武汉实验室病毒泄露说不可信。 格拉斯同时强调，操作 P4 实验室是非常昂贵的，无论在金钱还是时间上。由于安全方面的限制，操作需要穿戴压力很大的太空服来行走，实验则需要更长的时间进行。因此，人们不会使用 P4 处理生物安全等级三级的病原体，也不会使用 P3 实验室处理生物安全等级二级的病原体，这是常识。冠状病毒包括新冠病毒属于二级或三级病原体，从没有属于过四级。 针对新冠病毒是否在实验室制造的问题呢？格拉斯认为，目前科学界的共识说是它是在野外出现的，而不是在实验室里。 好，疫情方面，我们再来说说日本。日本首相菅义伟昨天会见日本医师协会等医疗团体的负责人，就提高新冠确诊患者住院门槛新规要求各医疗机构予以配合。 连日来，日本东京新增病例居高不下，昨天东京新增新冠确诊病例3709例，单日新增病例数为疫情爆发以来的第三高。 据新华社的报道，为了缓解医疗系统的压力，日本政府2号宣布仅限新冠重症患者或重症风险较高人群住院治疗，而其余轻症或无症状感染者、有肺炎或呼吸困难等中度症状感染者只能居家疗养。65岁及以上老年人或有基础疾病的中轻度感染者同样可能被要求居家疗养。 鉴于当前情况，日本医师会会长中川俊男认为，日本正面临去年第一波疫情以来的最大危机。为此呢，他建议政府采取强有力的防疫对策，将疫情紧急状态扩展到全国。 说完了日本，我们再把目光投向韩国。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昨天说，韩国首次报告两例感染变异新冠病毒德尔塔加毒株的病例。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说，两例感染德尔塔加病毒的病例当中呢，一人近期没有出国经历，另外一人是从美国返回韩国。 现阶段，德尔塔加毒株在全球报告病例数量并不多，仅在印度、英国、葡萄牙等国被发现。印度政府援引科研机构的话说，这一毒株呢，具有传播能力增强，与肺细胞受体结合力更强，可降低单克隆抗体反应等主要特征。 专家警告说，作为高传染性德尔塔毒株的变种，德尔塔加毒性的传染性会更强。 一些专家警告，德尔塔家毒株可能规避由疫苗接种或此前感染形成的免疫屏障，或导致某些现有疫苗有效性降低。 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韩国政府呢全面的收紧了防疫措施，以控制疫情在暑假出游高峰期间向全国蔓延。首都圈已经实施了最高级及第四级的新冠防疫响应措施，那首都圈外地区则是实施次高级响应措施，截止日期为本周日。韩国政府警告，如果新增病例数本周仍居高不下，将会采取更严格措施。 好，国际方面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印度。印度一些专家认为，印度可能会爆发新一波的新冠疫情，尽管规模预计相对小，但不可放松警惕。印度理工学院研究员运用数学模型预测啊，新一波疫情最快可能在本月就会爆发，十月会达到峰值。 研究人员说，印度新一波疫情爆发期间，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最好情况下不超过10万例，最坏情况下可能逼近15万例。这些研究人员呢，此前曾经准确地预测今年早些时候印度第二波疫情的拐点。 印度理工学院发布的预测报告强调，印度需要加快疫苗接种进程，加强重点地区的监控，对可能出现的新变异毒株要保持警惕。专家认为，印度政府如果期望在新一波疫情到来时挽救民众的生命，关键就在于加强公共卫生工作，避免重复过往错误。 去年印度第一波疫情趋缓之后，旅游业和大规模节庆活动逐渐恢复。今年三月份第二波疫情爆发，疫情于5月7号达到峰值，当天新增确诊病例数超过40万例，随后这一数值迅速下降，截至8月2号，印度政府报告累计死亡病例有424773例。 印度医学研究理事会上月发布的一项全国抗体调查结果显示，印度6岁以上人群当中约2/3曾暴露在新冠病毒威胁之下。第二波疫情让印度民众产生一定程度的自然免疫，可能使新一波疫情影响力降低。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是由康立波为您编辑的。接下来请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节目编辑康立波。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来连线中国银行汇编专家石文。石文你好。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请首先给我们介绍近期加元的情况，对后市的走势您持一个怎样的观点，请您分析一下。 好的，那么作为商品货币的加元呢，我们看到它和这个油价的这个上半年的这个走势的关联度非常强啊。一方面呢，就是加元呢作为这个商品货币呢，它从年初这个大概是在1.27的位置一直回涨到这个1.2啊这么一个幅度，那么涨幅呢大概是在2%啊。那么我们同期来看原油的价格呢，原油也是在这个50美元每桶的这个位置呢一直回升到了70美元每桶这个位置。那么上半年的这个关联度非常强，但是在到这个6月份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个油价出现一个横盘的趋势，那么同时呢加元呢也是暂停了一个上涨的势头和出现一个相对震荡回落的一个情况。那么下半年呢，加元更多的这个走势呢一方面如果油价暂歇出现横盘的局面之后呢，那么加元下一步的走势更多的是跟美元的关联度比较强如果美元指数出现一个阶段性回涨的话，那么这个加元呢还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落。目前呢其实已经出现一定的这个势头了，看这个美元指数呢出现小幅回涨之后呢，美元对加元呢回涨到从1.2的关口一直就是回调到了1.25这么一个位置。所以后续来看更多的这个要关注加元和美元指数的一个相关情况。主持人。 那么对于接下来一个阶段黄金的走势您是一个怎么的观点呢？ 那么黄金呢其实在这个进入到去年的8月份之后见顶之后，其实黄金就已经展开了一个横盘的趋势了而且呢它这个横盘盘整的这个上限的这个高点呢也是逐次的这个下滑我们看其实还是出现一个转向，那么这也是跟这个全球市场预期这个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转向有很大的关联度那么短期看呢，尽管黄金在这个小的区间走出了一个向上的趋势，但是呢这个上方的这个阻力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严重。那么看这个黄金上一次是 触达到1832美元每盎司的时候呢，出现一个回调，那么逐渐呢也在这个小范围内收出了一个双顶的趋势，那么出现一个下降的一个方向，所以后续来看，这个短期呢，黄金可以采取这种波段操作的形式啊，我们可以这个在区间之内进行一个逢低做多或者逢高做空的这个趋势，但是长期来看呢，还是以这个逢高来做空为主，主持人。 那最后呢，再请您给我们介绍最新的外币对人民币的市场报价。 好的，那么首先，澳元对人民币报在4.7588，加元对人民币报在5.1686，瑞士法郎对人民币报在7.1368，欧元对人民币报在7.6714，英镑对人民币报在8.9752，港币对人民币报在83.10，日元对人民币报在5.9111，美元对人民币报在6.4610。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石文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再见。 再见。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主播在线，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财经资讯。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醒醒，都几点了，上班迟到了。 再睡五分钟，就五分钟。 五分钟，天天五分钟，不管你了。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你好，我是主播孙畅。首先来了解 主播在线。我天哪，7:30了。 哎，也就主播在线能叫醒你。 那当然了，不听主播在线，就是在单位我跟同事聊啥呀？好了，不说了，都听不清。 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在您耳边。 大家好，我是杨立新，欢迎大家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 把握经济脉搏，洞悉金融走向。主播在线，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财经资讯。 好，早晨的8:16，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为您带来的主播在线。在进入财经资讯之前啊，我们先来插播一下北京市卫健委刚刚发布的疫情数据啊，这是一个好消息。昨天全天呢，北京没有新增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没有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疑似病例，那么新增了一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治愈出院一例。 好，接下来财经资讯呢，我们先说一说北京的新房市场。今年7月份，北京新房市场成交额为近一年来的月度次高，仅次于6月份。就楼盘表现来看，海淀幸福里蝉联成为北京普宅市场月度销售金额冠军，7月共成交19.13亿元，181套。 那么7月份与6月份相比啊，北京的新建商品房成交额和成交套数都有所下跌。具体来说，新建商品房市场实现了总成交额533.43亿元，环比下滑约5.4%，对应的成交量为8864套，环比下跌2%，同比上涨48%。其中呢，居住类商品房的成交市场保持一个高位，成交额达到487.48亿元，对应的成交量套数为7823套。 从供应方面来看呢，上个月北京新建商品房市场共有44个项目取得了销售许可证，其中有7个期房项目，新增住宅品类房源3445套，环比减少248套，主要分布在大兴和顺义等区域。 那说完了上个月的新房市场，我们再来简要关注一下上一周的新房市场。根据北京中原的统计数据显示，上周北京新建住宅市场共成交102.37亿元，环比增长约44%。上周成交1397套，环比增加了225套，对应的成交均价为每平方米56043元，环比每平方米增长了5142元。新建住宅市场环比有所回温，这主要呢是由于一批中高端项目表现比较活跃，拉升了整体成交额及成交均价。 全国房地产市场我们再来说一说。昨天呢，房地产蓝皮书《中国房地产发展报告2021》发布了。蓝皮书显示，从房地产市场交易量和交易价格来看呢，去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为 17.6 亿平方米，平均销售价格是每平方米9860元。商品住宅平均销售价格比2019年上涨 7.5%。 值得注意的是，在商品住宅比2019年小幅增长的同时，居民租赁房房租比2019年下降了 0.6%。 那这是自1998年以来第一次出现住房租金的负增长。原因主要是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人员流动性降低，租房需求减少。同时呢，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过程当中，还出现了无房遣返、租户不得进入小区等要求，强化了房产所有权带来的归属感与安全感，促使部分租房需求转化为购房需求，这使租房的租售价差进一步的被拉大。 蓝皮书指出，稳租金将会成为今年租赁市场的关键词，预计各地将会陆续响应，对于租金的指导价和涨幅等出台相关指导意见政策。同时呢，政府对长租公寓市场的监管力度也会不断增强。 说完了住房市场，我们再来带您关注一下黄金消费。去年爆发的新冠疫情对黄金产量有什么样的影响？黄金价格创下历史新高，全球投资者买买买的意愿又有什么样的变化呢？昨天中国黄金协会发布的《中国黄金年鉴2021》等多份数据显示，我国黄金产量已连续14年位居全球第一，消费量去年下滑近20%，但仍然连续8年居世界第一，并且今年上半年同比增长近70%。 去年呢，我国黄金产量为365.345吨，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14.881吨，同比下降3.91%。今年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是152.75吨，仍然是同比下跌的。不过呢，消费量大幅反弹。黄金产量下跌的主要原因是受到年初烟台两起安全事故的影响，山东省内的非煤矿自二月开始停产，并且进行了安全生产大检查。全球黄金年鉴2021显示，疫情虽然还没有结束，但是呢，矿山生产中断的情况已经大为缓解。预计今年全球矿产黄金产量将会同比上升6%左右，全球的首饰制造业的黄金需求量将会回升37%。 好，财经方面呢，我们把目光啊再聚焦到北京，关注一下服贸会。昨天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体育服务专题新闻通气会在北京举行。体育服务专题作为2021年服贸会八个行业专题之一，将于9月3号到7号在北京首钢园举办。专题第一次将国际冬季运动北京博览会和体育文化融合展一并纳入。我们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北京市体育局副局长杨海滨介绍说，2021年服贸会的体育服务专题第一次将国际冬季运动北京博览会和体育文化融合展一并纳入，将呈现四大亮点。 展示内容全面覆盖体育服务九个大类，呈现展示内容丰富多彩，供需服务机制完善，突出体育文化元素，助力冬季运动发展四大亮点。 目前冬季运动国际体育服务贸易和体育文化融合三大展区已经吸引200多家知名体育企业及相关机构线上或线下参展，招展率已经达到100%。 92家行业龙头企业、75家外资企业机构已确定线下参展，线下展商国际化率已达到52%。 北京叠加泰技术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钟飞鹏在通气会上介绍，他们已经是第二次参展。 上一届服贸会，叠加泰在体育专题展出硕果累累，今年是第二次参加服贸会。2020年服贸会，叠加泰的展台每天观众超过6000人次，收到海外邮件352封，达成多项重大合作，经济收获和品牌知名度大幅度提高。 今年他们将在服贸会上发布纳米闭孔技术和应用的最新成果。 冷隔绝材料是叠加泰历时8年全球首次研发成功的螺旋纳米闭孔技术，技术的颠覆使材料具备极低的导热系数和巨大的商用价值，作为保暖材料让冬季服装厚度下降80%，保暖效果提高5倍，节能又环保。 除了高新技术，东博会还是观众深入体验冰雪运动的嘉年华。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高云超介绍说，本届东博会在首钢园区有12900平方米的展示区域，延续冰雪力量主题，将重点展示国际一流冰雪资源及品牌，北京2022冬奥会筹备进展及成果。 为带动大众参与冰雪呢，今年的这个冬博会呢将会继续深化冰雪嘉年华专区的吸引力和体验感，为冬季运动装备生产企业呢提供多种形式的展示和推介活动，吸引买家体验与新产品的测试，为大众呢提供像真冰秀场啊、仿真冰的体验、造雪窝以及像仿真雪月、滑雪等冰雪体验活动。同时呢，也会通过各个展商呢举办多种形式的小型的大众的冰雪的赛事，激发大众上雪上冰的热情。 好，接下来咱们说一下游戏市场啊。昨天呢，新华社旗下媒体发表文章，网游对未成年人影响触目惊心，精神鸦片竟长成数千亿产业。这篇文章重点提到了腾讯旗下的手游《王者荣耀》。受此消息影响呢，昨天早盘港股手游股集体下跌，腾讯控股一度跌超10%，网易跌超13%。 那么我看到随后啊，腾讯发布公告表示，为了进一步加大未成年人保护力度，将从王者荣耀试点逐步面向全线的游戏推出双减、双打、三提倡这七条举措。 双减指的是减时长和减充值，双打呢指的是打击身份冒用和打击作弊。举措规定，未成年用户在线时长非节假日从 1.5 小时降低到1个小时，节假日从3小时减少到2小时，未满12周岁的小学生禁止在游戏内消费。 当然这个板子啊，只打在游戏制造或者说是游戏提供平台上呢，可能很多人啊也觉得不尽然哈。有评论就说，把游戏沉迷的责任完全推给学校、游戏厂商或者是孩子的监护人，任何一方都是不道德的。那我们不妨啊借鉴一下他山之石，看看国外是怎么做的。国外呢，对于这个游戏平台往往会有一些游戏分级，比如说什么年龄段玩什么游戏。另外呢，学校、游戏厂商还有家长等啊，他们还要多方合作，劲儿往一处使，引导孩子适度的游戏，相信他们的荣耀啊不止于游戏。 其实这个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反沉迷啊，因为昨天呢2021手机游戏人群洞察报告也发布了。报告统计，截至今年6月份呢，我国手游的月活跃用户数达到了 5.48 亿，月人均使用时长超过20个小时，是吧？就是大伙儿确实在这个上边沉迷已久，花费的时间也比较长。这游戏啊，也是属于一个粘性比较高的这么一个产业。手机游戏用户呢，是以男性为主，以年轻化为特征。接近50%的付费用户年龄在30岁以内，24岁以下用户接近30%。 对。所以说适当的玩一玩游戏是可以的哈，但不管是未成年人还是成年人，长期的沉迷于手游啊，或者是比如说现在刷短视频的时间也不少， 是 大家需要还是控制一下。 但 要说的是呢，这在另外一方面也反映出了我国国产手游它的质量啊也在不断的提升。我们看到这个国产手游出海，就是在国外的这个成绩啊是频频取得不错的这个成绩。数据就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自主研发游戏的海外市场实际销售收入呢达到了84.68亿美元，同比增长11.58%。国产游戏走出去，构建全球化发展格局，目前呢一看已是大势所趋。 这是强行喂给自己一点安慰剂。来，还是这个产业方面啊，我们要说一说奈茶。这两天呢，在港上市刚刚满月的全球茶饮第一股奈雪的茶遭遇了食品安全黑天鹅。被媒体爆出的部分门店存在什么呢？就是地面有蟑螂，用发黑的芒果，还有生产标签标志错误等等多种食品安全问题。其中呢，还包括北京西单大悦城店和长安商场店。大家也都知道，这样两个店肯定是客流量比较大的。对此，奈雪的茶呢成立了专项工作组，对涉事门店展开连夜彻查整改，并且在昨天呢向广大的消费者发文致歉。 那么受到这一消息的影响，昨天啊奈雪的茶股价大跌，盘中跌幅一度超过11%。截至收盘，奈雪的茶股价为9.72港元每股，跌幅为10.83%，总市值为166.7亿港元。那昨天啊，这一天总市值蒸发了 20亿港元。 有网友就说，哎呦，这个又贵质量又差的高端奶茶，我这喝完，这我不是喝了个寂寞，我喝了个闹心呢。那在热门地段的店铺出现如此重大的卫生差错，不仅是某家店卫生的问题，暴露出的就是品牌整体卫生管理有问题。 嗯，事实上呢，奈雪的茶上市之前就连同其他的茶饮店铺一起被爆出过食品安全问题。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副教授朱毅就认为，奶茶店遍地，同质化严重，竞争激烈，加上原材料涨价，同时啊外卖形态占比增加，不少消费者并没有机会看实体店面，这就造成了店家忙于挣钱，疏于管理，应付监管，卫生成了一个共性的问题。 聚焦科技前沿，紧跟时代脚步，前沿科技。 好，前沿科技来关注，前天昨天首届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在北京举行，我们为您盘点一下大会部分论坛的亮点。在数字基建与生态发展论坛上呢，工信部通信信息发展司的副司长刘玉林介绍说，我国 5G 建设和发展正在深入推进，截至6月底，全国累计建设 5G 基站 96.1 万个，已经覆盖全国所有的地级以上的城市， 5G 手机终端连接数达到3.65亿户，占全球80%以上。 那么值得一提的是，昨天啊，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的 5G 无线主设备招标已经结束了。今年啊，四家运营商的 5G 三期无线主设备招标也都全都完成，投资金额约580亿元人民币。我国 5G 新基建也将会再次提速。 可喜的是呢，北京在新基建方面也是取得了积极进展。北京市经信局副局长王磊表示说呢，目前北京 5G 用户已经首次超过600万， 5G 网络已经实现在五环内和城市副中心的信号连续覆盖，以及五环外重点区域精准覆盖。 与快步前行的 5G 几乎同步啊，我国还建成了全球最大的移动物联网。工信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副司长刘玉林说，我国三家运营商已部署超过70万个物联网的相关基站，基本实现了县城以上的连续覆盖，国内移动物联网连接数已高达12.94亿户。 不过呢，刘玉林也是坦言说呀，目前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呢仍然面临核心技术受制于人、行业应用有待培育等诸多挑战。为此他特别提出，我国将会强化核心技术的创新突破，开展 5G 增强技术研发实验，加强 5G 核心技术攻关，推动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有机结合，不断突破短板薄弱技术领域。 科技方面，我们再来说说昨天全球数字首届经济大会航天卫星与空间大数据论坛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教育中心举行。论坛上，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布的航天宏图一号卫星星座，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发布的天启星座第一阶段组网完成。 航天宏图一号星座呢，是以市场需求为牵引而打造的国内首个分布式商业雷达卫星星座，具备全球高精度地形测绘、高分辨率宽幅成像、高精度形变检测等等能力。星座投入运营之后，能够有效解决我国雷达卫星数据稀缺等问题，在自然资源、应急管理、生态环境等行业与领域发挥重大作用。 国电高科天启星座第一阶段组网完成，也标志着中国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达成了一个重大的成就。完成第一阶段组网建设后，天启星座实现了两个既定目标。 这两个既定目标呢，分别是星座的时间重返率，即对地球中低纬度任意一个地点的信息采集能够达到 1.5 小时一次，开启物联网系统地面终端，实现百毫瓦低耗能小型化低成本的承诺，充分满足了物联网服务中海量终端的核心要求。 那目前啊，天启星座卫星物联网服务广泛应用于像应急、海事、林业、农业、地震、水利、环保、气象、海洋等行业部门。 好，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财经、经济之声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钱冰冰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医保天天谈。 医保天天谈，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北京市医保局系列专题节目《医保天天谈》。接上一期的话题，今天我们继续对普惠健康保的相关问题进行解答。 问题三：北京普惠健康保的保障范围是什么？ 北京普惠健康保保障范围全面，为参保人提供医保目录内外等三层保障。第一层是基本医保目录内的住院和门诊个人自付医疗费用，第二层是基本医保目录外的住院自费医疗费用，第三层是百种海内外特殊药品费用，其中有25种国内的医保目录外用药，还有75种最新国外上市的进口特药，患者不出国门赴海南乐城自贸港可使用全球创新特药。三层保障为基本医保提供了有益补充，解决了人民群众的多层次医疗保障需求。 问题四，北京普惠健康保的投保和生效日期是什么时候？北京普惠健康保参保时间为2021年7月26号到2021年9月30号，生效日期为2022年1月1号，保障期一年。此外，北京普惠健康保还免费为参保人提供出院后5次复查陪诊或上门护理服务，参保人从2021年10月1号起即可申请，增值服务日期为2021年10月1号到2022年12月31号。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医保天天谈，本期内容由北京市医疗保障局与北京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全面投身乡村振兴建设，北京市多个小微快贷中心、三农金融服务站为您提供乡村振兴全套解决方案及服务，以人流、物流、现金流合一优势，圆您富村富民之梦。详询邮储银行北京各网点。 以上为广告时间。 现在申请办法就查起来，现在是3号王明，号就王明在4号位的。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您好，我是宋世雄。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主播在线让您的生活精彩无限。 十七名父母通过在即提战取胜的优异成绩，夺得了本届世界杯比赛的冠军。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好，早晨的8点36分，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鄂丽瑞为您带来的主播在线。我们进入到旅游资讯啊。首先我们来说说北京疫情管控措施从严从紧，酒店、宾馆、民宿等场所将严格执行扫码登记、体温检测等防控措施。 嗯，记者采访发现啊，怀柔、昌平、平谷等京郊不少民宿的疫情防控呢已经是更严格了，除了扫码测温和需要健康宝的绿码之外，还会要求客人呢出示一下行程码。 那么据怀柔一家民宿店的老板介绍说啊，他所在的村子啊几乎是家家户户都经营着民宿。这两天啊，随着北京疫情防控的升级，民宿呢也加强了防控措施，除了对入住客人进行扫码测温，查验健康宝绿码、行程码，也会在前一位客人退房之后对房间进行一个全面的消杀。 嗯，民宿的经营者还透露说，这个防控升级之后呢，有些团队客人就取消了原有的入住计划。不过啊，也有一些客人是因为取消原来在北京之外的旅行计划，现在改成京郊游了。 嗯， 总体来看生意还可以。如果您要是预定周六日的这个客房的话，还真就要提前至少半个月去预定。 对，不少人取消这个跨省出游哈，还有一些学生可能提前也从外省市返回北京。 嗯， 那目前来看可能近期京郊这个游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热度的哈。 是， 所以说大家呢一方面做好防控，一方面呢想要游玩的话还要提前预定。不光是北京方面，我们看到全国昨天文旅部也要求啊 ，A 级旅游景区要严格落实限量、预约错峰的要求，控制接待上限、门票预约，确保游客信息可查询、可追踪。那进入到景区前啊，一定要扫码登记、测温，督促游客执行好1米线、佩戴口罩等措施。 嗯，文旅部还要求星级饭店、剧院、博物馆、公共图书馆，包括旅游景区的室内场所，还有网吧、KTV 等地，要强化卫生管理，加强通风消毒。按照当地疫情防控部署要求，该限流的限流，该暂停的暂停，该关闭的关闭，坚决阻断疫情传播途径。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文娱资讯，我们来关注一下东京奥运。昨天啊，东京奥运会结束的第11个比赛日的中国代表团呢，拿到了3金4银的好成绩，其中在跳水男子3米板、体操女子平衡木上包揽了金银牌。 那么中国队昨天比赛结束之后呢，继续以32块金牌的成绩稳坐金牌榜的第一位。 嗯，从昨天上午开始呢，中国运动员就带给人惊喜。在东京奥运会男子1000米双人划艇决赛当中，刘浩、郑鹏飞呢为中国奥运代表团夺得了一块银牌。17年前的雅典，孟观良和杨文军的组合在男子500米双人划艇项目当中实现中国皮划艇队奥运金牌零的突破，也打破了欧美选手数十年的垄断。 嗯。那下午的男子3米板决赛当中啊，谢思义以558.75分获得冠军，他的双人3米板搭档王宗源则收获银牌。 另外，体操男子双杠的决赛当中，吊环王邹静元以16.233分夺冠，随后呢，管晨晨以14.633分获得了女子平衡木的冠军，唐希静夺得亚军，中国体操队以3金3银2铜的战绩全面超越了里约奥运会。 嗯。像这个跳水、体操，这都是咱们的强项哈。 嗯、 但是这届奥运会啊，大家发现田径赛场上，中国运动健儿也是捷报频传。 对， 昨晚进行的男子200米半决赛当中，27岁的谢震业跑出了20秒45的成绩，没能晋级决赛。但是赛后啊，谢震业啊情绪虽然比较低落，说自己表现不太好，但是呢，很多体育迷也说这个成绩啊、 嗯、 跑出来已经很不容易了。 是， 而且能够参加男子200米半决赛的角逐，可以说已经创造了中国队在男子200米赛道上的一个历史了。 嗯，那稍晚时候，中国选手王春雨呢，是以1分57秒的成绩，在东京奥运会女子800米决赛当中拿到了第5名，创造中国选手在这个项目奥运历史上最好的成绩。更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一下前方北京体育广播记者齐良博发自日本东京的报道。 北京时间8月3号晚，东京奥运会女子800米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春雨以1分57秒00的成绩再度刷新了自己在半决赛才创造的个人最佳战绩，并以决赛第5名创造了中国选手在这个项目奥运历史上的最好成绩。不过在赛后采访中，这位刚刚刷新自己最好成绩并为中国田径创造历史的姑娘依然难掩遗憾的泪水。 1分57就是没有太小的成绩，因为我们是想要更好的名次，因为所有的有教练心理和 running 心理，我们都是可以去冲击奖牌的，所以没有站上领奖台我觉得很遗憾。 说起本场比赛的战术，王春雨透露，赛前他和教练十分认真地研究过主要竞争对手，但是在比赛中却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水平。 今天的战术其实目标就是那个木嘛，就是拿冠军的，因为我们对他做了分析，就是他的那个战术就是他会跑在1道与2道之间的那个线上面，所以今天全程他也是这样跑，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说跟着他就行，就必须一定要跟在他后面，可是抢到的时候也没有跟到他后面。然后虽然我是跑到内道，但是其实当时心里就是因为跑在内道心里就会很害怕，就会觉得自己出不去嘛，因为就怕卡在里面，所以跑的也比较忐忑在里面。 对于自己1分57秒00的历史最佳成绩，王春雨表示很开心，这意味着自己已经跻身了女子800米世界一流行列。 因为今天夺冠的水平是1分55，我觉得水平非常高，应该是这几届奥运会当中最快的了。在教练的心里，他在 Randy 的心里，他觉得我是可以战胜这里面任何一个人，所以最后拿了第5就遗憾大一点吧。但是跑了1分57其实很开心的，最起码我觉得我现在是属于世界，跟他们是一个世界水平在一个层面上了，所以我就回去继续努力吧，我觉得我自己没有问题的，日后会更好。 对于东京奥运会之后的安排，王春雨透露， 回去休息一下吧，因为回去还有全运会嘛，所以全运会结束好好休息一下吧，我觉得就给自己放个假。 嗯，这是在田径赛场上啊，昨天的确有不少选手其实在突破自己，包括女子链球决赛当中，我国选手王征也是通过最后一掷啊，掷出了非常远的一个距离，得得了这个项目的银牌。 嗯， 那说完了之前的这个比赛，我们再来给您预报一下今天的赛事看点啊。今天东京奥运会呢，将在田径、拳击等大项决出多枚金牌，其中啊，中国选手在花样游泳、拳击、摔跤等项目里面也都颇具实力。另外，今天大家还可以关注一下一个集体项目，就是中国女篮。如果今天能够战胜塞尔维亚队的话，中国队将会进入奥运会的4强。 嗯。 再来关注昨天起国家大剧院2021八月合唱节拉开了演出序幕，以大地天籁为主题，力邀彝族、壮族、纳西族共十个少数民族的合唱团体，31位民族艺术传承人带来特色的演出曲目，票价100元。 那接下来啊，我们进入到周三图书资讯的板块，来介绍一些新书好书。昨天的人民出版社发布消息，刘元将军的新书《梦回千古少奇永在漫溢父亲刘少奇与新中国》上集出版上市。 刘少奇同志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外交和党的建设等领域建立了卓著功勋。他的儿子刘元作为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在书中呢，围绕着父亲同新中国波澜壮阔的奋斗历史，对党史、新中国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以及改革开放史等做了精彩的梳理，将领导集体和领袖人物放在了特定历史条件下，做了饱含深情又客观求实的评价。 再来关注另外一本书，近期啊，德尔塔毒株再次来袭，那我们也为您推荐一本由著名作家毕淑敏描写的有关病毒的长篇小说，叫《花冠病毒》。这本书呢，描述了凶猛疫情突然袭击中国的一座大城市，面对疫情的失控发展，人类与之殊死相搏的一系列故事。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著名作家毕淑敏推荐的《花冠病毒》。 我们和病毒并不是谁一定要战胜谁的关系，因为地球是一个多种生物共存的这样一个体系，人类现在已经走到了所有物种的最顶端，我想要学会和各种生物和平共处。因为如果要说这个谁更早是地球的主人，病毒一定比我们更早。那么具体到一个病毒它开始肆虐的时候，我想我们的科学家，我们要有一种更为科学的态度来看待这个问题。这个病毒它是怎样发生了变异，这个病毒它原来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它为什么会在今天在某个特定的时刻这样侵袭人类，我想这些呢都是值得我们去考虑的。不然的话呢，当这个病毒发生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它从何而来，当这个病毒走了的时候，我们又不知它为何而去，我们也不知道下一次又会有什么病毒将来危害人类。 好，北京时间早晨的8:46，以上资讯呢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翟轩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一起进入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专栏，今天为您播出第25集。 百年辉煌历程，百位青年讲述，重温党史故事，感受奋进力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北京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 大家好，我是高威，1986年出生，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密云院区急诊科医生，健康类自媒体《一路向前》微子创始人，2019年北京青年榜样，2020年北京榜样获得者，很高兴能够作为青年代表为大家诵读党史。今天和您讲述的是百年党史中的1945年两种命运大抉择。1945年是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党的七大胜利召开，确定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的形式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日本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停泊于东京湾的密苏里号巡洋舰上举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历史转折点。 由于日本的投降，我全民族14年以来坚持的神圣抗日战争已经全面的胜利了，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也全面的胜利了，在全中国和全世界迎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一个和平建设时期。我们中国共产党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下， 我全民族要面对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改善经济，发展民主，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统一全中国，建立一个独立、民主、自由、富强的新中国。 十四年抗战胜利来之不易，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付出了极大代价。按1937年比值折算，中国直接经济损失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多亿美元。不仅如此，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军民带来的伤亡人数达到3500万。抗战胜利后，为争取和平民主团结，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10月10日，国共双方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规定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然而双十协定刚刚签订，10月13日，蒋介石又密令国民党军队将领遵照剿匪守本、督立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 现在日本人虽然已经投降了，但是国内的争斗还远远没有停止。毛泽东以为靠着一纸协议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其实从谈判开始到最近这些日子，我们的兵力始终没有停止部署，我们一定要争取在战略上取得更大的优势。 自日本投降至10月17日2个月内，国民党军队侵占解放区城市30座，至1945年12月初，用来进攻解放区的总兵力达到190万人以上。这说明即使在双十协定签订后，全国性的内战危机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日益严重了。 百年辉煌历程，百位青年讲述，重温党史故事，感受奋进力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北京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 好，接下来进入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专栏。 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政协委员陈颖，今天为大家讲述时代楷模、大国工匠徐立平雕刻火药的故事。徐立平1968年出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4研究院7416厂航天发动机固体燃料药面整形组组长，国家高级技师、航天特级技师。他从事的固体燃料药面整形，也叫火药整形，是最危险的工种之一，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器代替，整个过程都在火药桶里进行，接触的几乎都是烈性燃料，常常要在狭小的空间里忍受着刺鼻的气味。除了极度危险，这项工作对误差的要求也很残酷，一刀下去偏差可能只是0.几毫米，但对战略战术导弹和运载火箭的影响可能就是几10公里。而且在火药上落刀，哪怕是整形刀具碰到金属外壳产生的微乎其微的火星，操作者就可能随着药桶一起灰飞烟灭。中国工程院院士、固体火箭发动机专家侯晓曾经这样形容过徐立平的工作，他落刀一次就像擦火柴一次，每一次都要擦到，但都不能擦出一丁点火星。这项极度危险又极度要求精准的工作，全中国只有不到几10人能胜任，这里面最出色的一个就是徐立平。他精湛的手艺不是生来就有的，进厂的第一天，师傅就带他见识了点火试验。巨大的轰鸣声，窜出的火苗，腾起的蘑菇云，成为他一生难忘的记忆。 也让他下决心规避危险，胆大心细，勤学苦练。在练秃了30多把刀后，徐立平的手越来越有感觉，药面是否平整，一刀下去切多少，一摸就知道如何雕刻出符合要求的药面。0.5毫米是固体发动机药面精度允许的最大误差，而它整形的精度误差不超过0.2毫米，这0.2毫米就相当于2张 A4 纸的厚度，或是成人3根头发丝叠加的厚度。经过他整形的产品合格率都是100%。徐立平也经历过许多千钧一发的瞬间。1989年，我国生产的某重点战略发动机在研制过程中连续2台发动机试车失利，即将试车的第3台发动机又在固体火药中发现裂纹。为了找准故障原因，也为了不影响后续研制进度，专家组决定就地挖药查找病根。这是我国第一次固体燃料实验中大规模的挖药，之前谁都没有干过，而且还要钻到火药堆里去挖药，挖的药量又极大。上班刚2年，21岁的徐立平和师傅们一起加入挖药突击队。4米多长狭窄的发动机壳里装满了火药，每次只能进1人，在精神高度紧张和缺氧的情况下，半躺半跪着用铜铲非常小心地挖药，每次只能挖出4-5克药。现在回想起来，徐立平都记得当时除了挖药的沙沙声，还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就这样2个多月时间里，徐立平和突击队的队友们昼夜不停轮番上阵，整整挖出了300多千克火药，成功排除了发动机的故障，为国家重点型号发动机研制争取了宝贵时间。即便是这样极端艰苦和危险的工作，也没有让徐立平放下手中的刀具。30年来，他坚守在一线，刀锋下的成果见证了中国航天事业发展一次又一次的辉煌。怎样更好地改进刀具，提高整形效率又确保安全性，是徐立平一直思考和研究的问题。经过不断摸索和实践，徐立平设计出半自动整形专用刀具，帮助大家大幅提升了工作效率，有力保证了操作可靠性和质量稳定性。这把刀被命名为立平刀。它还根据不同类型的发动机整形的不同阶段和不同部位，设计、制作和改良了几10种刀具，其中2种获得国家专利。30多年里，徐立平忍耐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与寂寞，以精湛技艺雕刻火药，一步步成长为大国工匠，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好，北京时间8:57，到这里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瑞、孙畅，代表节目编辑康立波、钱冰冰、翟轩，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更多的热点新闻，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欢迎您收听稍后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与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 承诺报答你是我唯一的倾诉， 树高千尺根深在沃土，你是大地给我万般呵护，生生不息只为了那一份托付，不惧风雨迎来新日出。